又何苦将人思念不离开？孤舟海中放，活得四不像，还是那么想着他。

吵架，退出可能结尾吗？谁能给我一个好的回答？舍不得这样下去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。

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

是蓝色的地球，橙黄色的月球，请看着安静宇宙，像是静止一天，又是谁把地球放的风走，让我风筝一直牵手，那看着午夜的天空却是 是否爱过，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是否爱过他有种真命天子般的人，你还记得吗？相爱以后分手，分手以后